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佛法确实确宗无非是完成孝道而已啊。那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世尊在观无量寿佛经上教给我们敬业三福，第一句话孝养父母啊，第二句奉事师长，末后佛告诉我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这不就是明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吗？佛法建立在哪里？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。孝亲是第一了。释迦牟尼佛孝养父母啊。虽然我们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养父母之身啊，在物质上对父母的供养啊，特别是对母亲啊，可是你要晓得，做儿女的成就大德行，成就大学问，他的父母无论在哪一道受到一切天神鬼神的尊敬供养，就是他的供养。这个想想不可思议啊！别人照顾你说怎么是你的供养呢？别人为什么照顾你？别人尊敬你的学问德行啊，别人尊敬你的功德啊，别人尊敬你的成就啊，道理在这里啊。这从思想论，从体上讲呢，那同体那更不必说了啊，真正认识同体的人少啊。着四下的人毕竟是多啊，这是从思想说。如果从理上讲呢，那更圆满了。一切诸佛菩萨都照顾啊，这个才真正是圆满的孝养父母。所以你只要养父母之志，对于养父母的身养父母的心，由诸佛菩萨天龙鬼神那些人去做，你只要养父母之志啊，父母之志是什么呢？今天中国人常讲的望子成龙啊，望女成凤啊，那是他的志啊。你要真正做龙做凤啊，在佛门里面讲做龙做凤就是做佛做菩萨啊，你真正做佛做菩萨了，这菩萨之母啊，佛之母啊，谁不尊敬啊？啊，谁不去奉祀啊？所以这个孝养里面呢，养身养心养志，志最重要啊。然后我们才晓得世尊是如何尽孝啊，我们世间人哪里懂得。你要稍稍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在世间 一定要成就自己的智慧、学问、德行，为社会一切大众所尊敬。所推崇的，你的父母就光荣了。你父母走到任何场合，在现在人都有面子，都有许多人尊敬、关怀、照顾啊。这是从前贤地方来讲。深处地方讲，世间人不同。你真的是做佛、做菩萨、做祖师，就由天地鬼神来供养、来照顾。这个事情，诸位在现前，你有没有见到洪公南老居士献地给我们做弥陀村，居然赶得玉皇大帝派两个人来照顾他，这个是大家亲眼看见的。哪一天我找洪老居士请你们大家吃饭，他正要请我吃饭，我们听听他当面跟你说说，他说真的不是假的，他说他决定不是做梦，清清楚楚两个人站在床前面，他将要睡觉的时候，两个人长得非常端正，天人相貌比我们人好，我们人比不上天人啊！人怎么化妆也比不上啊！他问他们两个人从哪里来，两个人也不熟，只劝他要忍耐。我们晓得洪老居士一生性情很急。跟李慕言居士一样，速度很快，办事情说做就做，非常豪爽，性情急躁，劝他要忍耐，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忍耐，接着给他讲两句话，来也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他听懂了，最后他们才告诉他，玉皇大帝派他们两个人保护他的。你看看，一念善行，你要想帮助别人，鬼神、天神就来保护你啊！感应这么快呀！这是我们眼前见到的。所以诸位真正发心护持佛法，哪有佛菩萨不加佑的道理呢？所以洪居士遇到忉利天主派天神来护卫，我们就明了将来弥陀村里面念佛往生成佛的人一定很多，否则的话他没有这么大的福报，也没有这么明显的感应，这个是新加坡之福啊！你看世间说许许多多灾难，到处传的时候灾难都要来临，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忉利天派天人来保护洪居士，我们就晓得诸佛菩萨天龙善神必定 保佑这个地区，这个地区有正法，这个地区有修行人，这个地区有很多人将来往生不退成佛，佛地也。世界上还有其他地区很好啊，语言不足啊，这个地方因缘具足啊。我细细的在这里想想啊，此地至少有十大菩萨在这个地方。护持这个道，这个道场啊，护持这个地区。所以做事情这么顺利。昨天下午李牧原居士告诉我，杨树岗那边的学校校方答应迁走，很顺利。我们佛学院的立案就是主管的部长听得很欢喜，很快就可以批准。还有这个弥陀村的建筑，很快都会批准。佛力加持，龙天护助。感应不可思议，我们自己身临其境，亲眼看到的，亲耳所闻，难道还不相信吗？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要有信心，要发心续佛慧命。要发心弘法利生，学己为人，你得到诸佛护念了，你得到龙天善神保佑啊。一切诸法绝不要放在心里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既然将这个身心奉献跟三宝，一切佛菩萨照顾，这张家大师说的，他教给我的，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照顾你，我们还要操什么心？建再大的道场，再殊胜的，要送给你。我再换个地方，佛菩萨又给我建了吧？你可怜，你没有佛菩萨建嘛？你没有人帮助你，我有啊。所以你要我就给你呀。我到哪个地方，佛菩萨都会给我建道场啊。我们在此地。听李居士常说，我们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。今天在这个时期建这么大的道场，筹这么多的资金，谈何容易？哪一个道场今天在这里化缘募捐，不像从前？从前还能划到一些了，现在经济衰退呀，货币贬值啊，你看房地产天天在下降，我听人家说明年春天比起今年还会要降低， 大家的生活越来越艰难，哪里有钱捐出来？我们今天筹集这样大笔的资金真不容易啊！别人没有信心的，李一居士靠阿弥陀佛了。这话讲的对，为什么呢？不为自己，是为阿弥陀佛戒淫念佛往生的大众。这个事情确实是佛的事情，我们不过是发心来办事而已。所以诸佛菩萨龙天善神就格外照顾了。这是三宝的恩德了，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就是报恩。世尊教导我们，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最后绝不忘恩。忉利天召集这个法会，报恩大会，注意想想是不是报恩大会呀？这是佛法里面的基本法了，所以与会大众无比的稀有，比华严还殊胜。华严会上我们所看到的尽虚空变法界而来集会的是法身大士，而这个经这个法会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诸佛如来尽虚空变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通通来集会，所以我们展开经卷看看他这个场面跟华严有什么两样。无二无别，华严被人尊称一乘圆教，这个经又何尝不是一乘圆教呢？我们仔细观察，确实是华严境界。不过在华严境界里面呢，偏向幽冥，不是像华严展现的那么样的清净平等，业力平等，它真的偏重幽冥。换一句话说，特别偏向苦难的众生啊，事先给我们看的，提醒我们呐，尤其在现在的社会，苦难的众生太多了。中国大陆这一次的水灾，我们是尽全心全力来做救助的工作，实在讲我们做这个工作真正是自不量力，我没想到 李牧原居士也没想到。我们已经尽心尽力，对于长江这一带的时候，我们捐了钱，捐了三次，由中国大使馆转交啊，三次总数字差不多达80万了，尽了我们全部力量。北方传了一个消息给我，说那一边灾难很苦，松花江、嫩江流域，大庆整个被淹没了，尤其是冬天快要到了，要求10万套棉衣、棉衣棉裤。我就一口答应了，也不晓得10万套要多少钱，告诉李牧原，李牧说好，我们送10万套，他也糊里糊涂答应了，我们请中国大使馆托他代办，他把价钱鼓到告诉我们，一套人民币100块，10万套厚厚新加坡币200万，我也呆了，李牧原我不知道他是作何感想，这钱从哪里来啊？我们正在说头痛的时候啊，居然就有个菩萨发心呢，把这个钱送来了，一次解决了，不可思议。不但我们还做这个事情，他送的钱还有多余，因为听说戒平法师从北京回来，带了个录像带给我，录像带里的北京那些同学要求我灾区的学校被洪水冲毁掉了，希望我能建立几个学校，我就动这个念头啊，又有人发心送钱来，我估计一下可以建10个中学、20个小学，所以我立刻通知那边，我们建10个中学，中学叫慈光，慈光中学，小学叫孝廉小学，我们建10个中学，20个人，你看此地一动念头啊，佛菩萨就帮助啊。感应道教不可思议，我们做这个救灾的工作做得非常有效果，我委托辽宁本溪崔玉金居士替我办，前天他打电话来告诉我现在送棉衣这些情形，那边生活非常苦，没有东西吃，我告诉他送粮食，北方他们现在农村里头主食大概是玉米，他现在玉米不贵，人民币4毛钱一斤，我说你尽量送，我给他的数量是100万斤，你给我尽量送，那他送玉米、送面粉，过年了，而且每一个人还送100块人民币，好，他做得太好了，三宝妇幼啊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只要你发真诚心呐，不能有一丝毫自私自利。所以崔居士在灾区，他说他走了5个县，自己也累病了，告诉我在灾区住的小旅馆，一天 住一天人民币10块钱，我们就能想到他在那边表现生活跟灾区灾民一样受到人尊敬。他叫人念阿弥陀佛，送人家钱100块钱，念十声阿弥陀佛。哎，你家里送一袋面粉给你，念十声阿弥陀佛；送一件棉衣也念十声阿弥陀佛。他说我要度10万人念佛。啊，很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些事情啊，我跟李居士充满了信心啊。我们后台真的是阿弥陀佛诸佛菩萨了在支撑着，只要念念如法，只要行行相应，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当你求没有感应的时候是你自己有障碍。什么障碍呢？私心。啊，你有这个障碍，大公无私没有障碍啊。啊，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，一生信守受用无穷。我在此地也给诸位做个见证，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证明。李牧原居士又何尝不是10年前大病不死，都是我们现实最有力的证明啊！每一位同修，每一个众生，只要能够如理如法的修学，你就能够得自在圆满。所以世尊最后教导我们报恩啊，在忉利天宫召集这个大会，报甚母恩德。从报母恩，要想到啊，我们回向记上天天念上报四重恩呐。这个四重念四重意思都讲得通啊。第一，报父母养育之恩，第二呢，报老师教导之恩，佛是我们老师，所以报佛恩是报师恩，佛是代表老师的。第三，报国家之恩呐。在古时候，这是帝王；在现在讲呢，现在民主，这政府，政府这些领导人尽心尽力维护国家的安定繁荣，我们深受恩德了。要知道 第四报众生恩。我们生活在世间，一切所需都是依靠大众，互相的依存，人决定不能够独立生存。我们吃的粮食，农夫耕种的，我们穿的衣服，工人在制造的，真的是一饮一桌都是来自广大群众，所以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了。不知道报恩还要伤害，这个罪业就太大太大了。所以你细细的去思维，冷静的去观察，一切众生给我们都有很大的恩德。乃至于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现在讲的地球的生态环境，自然生态环境，我们住在这个地方才能得到幸福。所以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，就是不知道恩德。知恩才会报恩，不知恩的人，你要跟他讲报恩，他怎么会听得进去？不但听不进去，他还说你头脑有问题。你邪知邪见，你的思维想象不合逻辑，他还要加些这些为根，不知道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，他不知道啊。知道是一体，才知道净虚空变法界，一切众生，这个众生包括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，跟自己是一体，对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所以真正知道恩的人，知道深恩大德的人，谁呀？诸佛菩萨了，凡夫哪里会知道啊？凡夫所知道的是眼前几个人而已，这个人对我很好，我感激他，他想不到啊。所以此地报圣母恩德里面的意思，就是涵盖四重恩，涵盖一切众生与我们都有恩德。纯纯付诸一贫僧，这是经里面所说的啊，世尊非常恳切嘱咐地藏菩萨要负起救度苦难众生的使命啊。我们在这个经里面看到世尊一再嘱咐啊，地藏菩萨代表的就是孝亲尊师，由此可知 一个人真正能做到孝亲尊师，决定不夺道。真正孝亲尊师的人不会做坏事。为什么呢？他要做坏事情，他就会想到我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老师，不但不敢做坏事，连坏的念头都不敢想啊，因为他念父母的恩德，他爱父母，他爱老师啊。如果有一个恶念，就辜负父母，辜负老师。所以为什么世尊灭度之前把度化众生的事情交给地藏，不交给别的菩萨？地藏是根本啊，观音表慈悲，文殊表智慧，慈悲智慧都是从这个根生的啊，这是付诸地藏的深意呀。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啊，所以将来我们佛学院办起来了，好啊，有儿童班。那昨天我听人事告诉我，现在报名的小朋友已经超过120人啊，你看我们有儿童班啊，将来有预科班、正科班、研究班。儿童班教什么呢？教学的宗旨就是教孝亲尊师就可以了，常常啊讲孝顺的故事，啊，最近我印了两部书，啊，一部书是《中华故事》，啊，这是民国初年中华书局编辑。现在大概都找不到了，啊，早就绝版了，啊，我把这些老书啊再印10000套，啊，还有一部是古代帝王教化众生的故事，里面都是讲忠孝节义啊，教你做人，处事待人接物的基本原理原则。这些故事带着有插图，将来在教学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图啊放大，让小朋友去彩色啊，图上没有彩色，让小朋友涂彩色，加深他的印象啊。老师讲了以后，再让小朋友啊回讲，就是复讲啊。每个小朋友来比赛，印象就深刻。这是地藏法门的，这就是世尊在这个经里面谆谆嘱咐的意思。我们学了要把它做到，弥补现代教学之不足， 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教学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伦理的教育，道德的教育。啊，我们不是科技的教育。所以在教学方式上跟那些教育当然有所不同。啊，我们希望将来能够收到很好的成果。啊，这个成果也要求佛菩萨加持。下面这是四项。四相也是表法，令相佛法中，先少水少花，什么是佛法？广义的说，破迷开悟，对宇宙人生真相彻底觉悟之法叫佛法。现在在此地，我们把这个说法缩小，缩到最小，孝亲尊师是佛法。从小朋友教起，孝亲尊师是佛法里头的基本法，我们要明了啊。佛法的修学要从孝道开始，所以佛法传到中国，能够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，反而远胜于印度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正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着重在伦理孝道，这个基础太好了，非常适合于佛法的需求。佛法到中国来之后啊，把这个孝亲尊师发扬光大。确实，在古代，印度这些高僧大德也是四面八方弘扬啊，结果其他的地方也都是昙花一现，以后就没有了，唯独在中国生了根，就是中国自古以来重视伦理，重视孝道，重视师道，这才能生根呢。所以此地令相佛法中，我们要懂得这句话的意义。在现实生活里面，令相佛法中，令相孝亲尊师中，是现少水少花，是表敬意。这是供养啊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这个十大纲领，第一个是礼敬，第二是称赞，第三是供养。表示自己的敬意，要有行动，不能只是口说。 口里说的再好，没有行动表现，这不是真的，真的决定有行动表现啊，那就是奉献身心。水是表心，花是表身的。水代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，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用水来做代表。觉是怎么表呢？表水平呢，照，那个照就是觉。水在平静的时候，干净平静的时候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外面东西都照在里头，这个叫觉，这叫觉。它没有污染，表清净，没有波动，表平等。所以我们学佛看到的呢，哦，先烧水，每天供一杯水就行了。错了，你不懂意思啊！水要不要供呢？要供。意思在哪呢？叫我们看到水，我们的心清净平等就啊，表里一如啊。这个才叫真供养啊！只有形式，心不相应，那不是真供养啊！化表六度啊，身要行六度。我们一天生活从早到晚，对人对事对物，是不是完全合乎布施？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有没有符合这六个标准？供花是表这个意思啊，花表因啊，菩萨修六度之因啊，才证菩提涅槃之果。所以我们供果，果是象征菩提涅槃，我们供花，花是提醒我们心行要与六度相应。布施是放下，我们放下没有？持戒是守法，我们有没有违法的事情？忍辱是耐心，无论大事小事要忍耐啊。精进是一门深入啊，精是讲一门啊，进是进步啊。我们在华严看到的，你看每一位菩萨修一门，就从一门起入法界，在世间法里面，你要想事业有成就，你要经营一种啊，也会成就啊。在这个世间固然有很多大企业家，他经营的这个事业很多，你仔细去观察，他这个企业能维持多久？有不少啊，经营几年倒闭了， 能够保持到他一生的不多，保持到第二代的就更稀有了。什么原因呢？经营东西太多了，精力时间分散，照顾不到啊，才出问题啊。如果你是一门，全部精神着重在一点，一个方向去发展，成功的几率就多，不容易失败。对你自己的事业，你去选择继承人，使你的继承人对你这个事业有兴趣，知道这个事业的功德利益。利益不仅是自己的，一定要考量社会的利益。在家菩萨从事工商业，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，不是为自己盈利的。这个人是觉悟的人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东北翠玉金居士，标准的菩萨，展开大乘经来看，他完全符合。他是为国为民，他也是虔诚的佛教徒。依照佛的教诲，他真的落实了。他所赚取的利润是社会大众共享，这个了不起。有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了？没有。我们称他是菩萨，就在这一点呢。不是说自己发了大财呀，改善自己的生活，他没有啊。他自己的生活很清苦啊，比我们还苦啊。我们吃的比他好啊，穿的比他好啊。生活环境受用比他好啊，他的财富比我们多的太多太多了。他为什么不享受呢？没有时间享受，也没有头脑去想享受。天天想的是大家的享受，他看别人。他没有看到自己，实际上他自己很快乐，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他经营那么大的一个工厂，员工四五千人，他过的生活跟员工一样，所以员工爱戴他，拥护这个老板的。利益呢，全体大家共享，再有多余的分给社会，这不是菩萨，那什么叫菩萨？所以我听到他跟我讲，累出病出来了，还在继续不断工作，住一个小旅馆，一晚上人民币10块钱。我们听了不能不佩服啊，不 能不五体投地，别人做不到啊，他能做得到啊。上一次我在香港讲经，他到香港来看我，我们给他订个旅馆，普通旅馆，距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啊，一再抱怨住的地方太好了，花这么多钱啊，告诉我随便哪个地方打个地铺就可以了。你们想想看，他说的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。所以下一次到香港来，我就打地铺给招待他了，满他的愿嘛。所以我们要真正认清楚，人家是真菩萨行菩萨道啊，我们是口里的说说而已，没落实啊，还天天讲求享受，不肯舍弃享受，人家已经把它放得干干净净的，真正做到了自在随缘啊，我们今天攀缘啊不自在呀、啊，他真正做到自在随缘呐、啊。啊，所以此地献少水少花的意思你要懂得。啊，病脱忧脱之苦，你想想看，你懂得这个意思了，是不是都脱离三恶道的苦报啊？你就是不求往生，也决定不渡三恶道啊！来生的大福报啊！可是要记住，就怕一享福就糊涂了，就又迷了。最怕的是这个啊！享福不糊涂的人啊，亿万人当中难找到一个啊！享福不糊涂，不容易。所以为了这个原因，决定要求生净土啊，才能保证我们不至于堕落啊。如果不求往生，享福啊难免不糊涂，一糊涂造罪业就堕落了，尤其是福报大，福报大造的罪业大，造的罪业重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